据南州县网报统一新闻报道，南州县的工人、农民、平民等各阶层团体成立了2016年民众总动员斗争本部。20号在民主工总会议室举行了有关成立的记者会，会上发言者说，不能容许朴槿惠政府的暴政，并呼吁各阶层投入民众总动员斗争，争取朴槿惠政府下台和新国家党解散。记者会上宣读成立宣言书，宣布将在11月12号又举办民众总动员大会。另外，南州县网报亚洲经济15号在文责那了朴槿惠政府造成经济破产和民生凋敝。南州县的416家属协议会和416联代21号在首尔国会大楼前举行记者会，表示谴责朴槿惠逆贼集团策划强制解散4月号惨祸特别调查委员会。